你好，我是刘超。有了开放的营商环境，咱们这家外包公司的创业之旅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从 BIOS 到 Bootloader 创业伊始，有活老板自己上。上一节我们说过 X86 啊，它是一个开放的营商环境，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实模式，寻址呢只能一兆，每个段最多 64K， 这个也太少了，相当于咱们创业的个体户模式。有了项目只能老板自己上，本小利微，万事开头难。另外一种模式叫做保护模式，对于32位系统来讲，能够寻址四级，这就是大买卖了，老板要雇佣很多人接项目。几乎所有的成功的公司都是从个体户模式发展壮大的，因此啊，这一节我们就从系统刚刚开始启动的个体户模式开始说起。当你轻轻按下计算机的启动那个按钮的时候，你的那个主板就开始加电了。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时候啊，你的 CPU 应该可以开始执行指令了，你作为老板同时也作为员工就要开始干活了。可是你发现这时候啊，还没有项目计划书，所以你没啥可干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有操作系统，内存也是空的，一穷二白， CPU 该怎么办呢？你作为这个创业公司的老板，由于原来没有开过公司，对于公司的运营当然是一脸懵。但是啊，我们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所以说其中那个创业指导中心他早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了。于是啊，创业指导中心就给你一套创业公司的启动指导手册，你只要按着这个手册来就可以了。计算机系统呢，它也早有计划，在主板上有一个东西叫做 Room， 叫只读存储器 Read Only Memory， 这和咱们平常说的内存 RAM 随机读取存储器不一样。咱们平时的内存条啊，都是可读可写的，这样才能保存计算的结果，而 Room 呢，它是只读的，上面早就固化了一些初始化的程序，就是 BIOS 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如果你自己安装过操作系统，刚刚启动的时候按某个组合键，显示器一般会显示一个蓝色的界面，能够调整启动顺序的那个系统，我们就是 BIOS，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那个 BIOS。 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执行它。创业初期你的办公室啊肯定很小，假设你现在有一兆的内存空间，这个空间非常有限，你需要好好利用才可以。在 X86 系统里面，将一兆空间的最上面 0xf0000 到 0xffff 这 64K 呢映射给 Room， 也就是说我如果到这部分地址去访问的时候，其实访问的是 Room。 当系统刚刚加电的时候，会做一些重置的工作，比如说将 CS 设置为 0xffff，将 IP 也就是指令指针设为 0x0000， 所以说呢，第一条指令就会指向 0xffff0， 这个呢正是在 Room 的范围之内。在这里呢，有个 jump 的命令会跳到 Room 中做初始化工作的代码，于是呢 BIOS 就开始进行初始化的工作。创业指导手册的第一条就是 BIOS 啊，你要去检查一下你系统的硬件是不是都好着呢。创业公司手册的第二条就是要有个办事大厅，只不过呢你自己就是办事员，这时候啊你能够提供的服务很简单，但是呢也会有零星的客户来提需求，这个时候你要建立一个终端向量表和终端服务程序，因为呢现在你还要用鼠标和键盘，这些都是通过终端进行的，这个时候呢也需要给客户输出一些结果，因为呢需要你自己来，所以说呢你还要自己充当那个客户对接人，你做了什么工作，做到什么程度都要主动显示给客户，这个呢也就是内存空间中映射到显存的空间，在显示器上可以显示一些字符。最后政府领进门，创业靠个人，接下来就是你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政府给的创业指导手册只能保证你把公司成立起来，但是公司如何做大做强，需要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经营办法。你可以试着从档案库里翻，从哪里能找到企业经营宝典，通过这个宝典可以帮你建立一套完整的档案库管理体系，使得任何项目查询档案都十分的方便。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的 BIOS 做完了自己的事情以后，只能从档案库的门卫开始慢慢打听操作系统的下落。操作系统在哪儿呢？一般都会安装在硬盘上。在 BIOS 的界面上，你会看到一个启动盘的选项。启动盘有什么特点呢？它一般会在第一个扇区占用512字节，并且以 0xAA55 结束，这是一个约定，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就说明这是一个启动盘，在这512字节以内会有启动相关的代码。 这些代码是谁放在这里呢？在 Linux 里面有个工具叫 GRUB2， 全称呢叫 Grand Unified Bootloader Version 2， 顾名思义，它就是搞系统启动的。你可以通过 GRUB2-makeconfig-o /boot/grub2/grub.config 来配置系统启动的选项。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些配置。文稿中这个配置最前面叫 menu entry， 啊，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菜单的一项，然后接下来是个名字 CentOS Linux 7。这里面的选项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形成一个列表，让你选择它从哪个系统启动。最终显示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下面这张图。至于上面选项的具体意思，咱们后面再说。使用 GRUB2-install/dev/sda 可以将启动程序安装到相应的位置。GRUB2 第一个要安装的就是 boot.img， 它是由 boot.s 编译而成的，一共512字节，正式安装到启动盘的第一个扇区。这个扇区啊，通常称为 MBR， 叫主引导扇区。BIOS 完成任务以后，会将 boot.img 从硬盘加载到内存中的 0x7c00 来运行。由于512个字节啊，实在有限， boot.img 呢，它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它能做到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加载 GRUB2 的第一个镜像 call.img。 引导扇区就像你能找到门卫，虽然呢，它看着档案库的大门，但是它知道的事很少，它不知道你的宝典在哪里，但是呢，它知道应该问谁。于是门卫说档案库门口啊，它有个管理处，然后就把你领到了那个门口。 call.img 呢，就是管理处，它知道的和能做的事儿就多了一些。 call.img 啊，有三个 img 组成，第一个叫 lzma.decompress.img， 第二个呢叫 distboot.img， 第三个叫 kernel.img， 还有一系列模块组成，功能比较丰富，能做的事儿呢就挺多的。 boot.img 啊，先加载的是 call.img 的第一个扇区，如果是从硬盘启动的话呢，这个扇区里面呢就是 diskboot.img， 对应的代码呢就是 diskboot.s。 boot.img 呢将控制权会交给 diskboot.img， 交给它了以后呢， diskboot.img 的任务呢就是将 call.img 的其他部分加载进来，先是呢解压缩程序 lzma 下划线decompress.img，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 kernel.img， 最后才是各个模块 module 对应的镜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儿的 kernel 啊，它并不是 Linux 内核，而是 grub 的内核。 lzmda 下划线 decompress.img 对应的代码呢就是 startup 下划线 raw.s。 本来 kernel.img 呢是压缩过的，现在执行的时候呢就需要进行解压缩。在这之前啊，我们遇到的程序都非常的小，完全可以在实模式下运行，但是呢，随着我们加载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实模式这一兆的地址空间啊，实在是放不下了，因而在真正的解压缩之前，这个 lzma 下划线 decompress.img 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调用 real to protect， 也就是说要切换到保护模式，这样就能在更大的寻址空间里面加载更多的东西了。好了，管理处听说你要找宝典，知道你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人，既然是老板，早晚都要雇人干活，不是个体户小打小闹，所以说呢，你就需要切换到老板的角色，进入保护模式了，把哪些是你的权限，哪些可以使你授权给别人的，都要分得清清楚楚。切换到保护模式要干很多的工作，大部分的工作呢都与内存的访问有关系。第一项呢就是要启动分段，就是在内存中建立段描述符表，将寄存器里面的段寄存器变成段选择子，指向某个段描述符表，这样就能够实现不同进程的切换了。第二项呢就是启动分页，能够管理内存变大了，需要将很大的个内存切成相同大小的块，这个呢在我们内存的那一节呢会非常细的讲。切换到了老板角色，也招聘了很多人，同时接了多个项目，这时候啊就要跨清界限，懂得集权也懂得授权。当了老板眼界宽阔多了，同理呢保护模式呢需要做一项工作，就是打开 gate A20， 也就是第21根地址线的控制线。在实模式8086下面，咱们还记得吧，一共就20个地址线，总共可以访问一兆的内存空间。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怎么办呢？原来我们举了例子，它这个地址是会绕回来的。那么在保护模式下，第21根呢就开始起作用了， 于是呢我们就需要打开 get A20， 切换到保护模式的函数叫做 data32 call real to protect， 它呢会打开 get A20， 也就是第21根地址线的控制线。现在好了，有的是空间了，接下来啊我们就对压缩过的 kernel.rmg 进行解压缩，然后跳到 kernel.rmg 开始运行。切换到老板角色，你可以正大光明的进入档案馆寻找你的那本宝典。kernel.rmg 对应的代码呢是 star.s 以及一堆 c 文件。在 startup.s 呢会调用 grub main， 这个啊就是 grub kernel 的主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会调用 grub load config， 它呢会开始解析我们上面那个 grub.config 文件里面那些配置。如果是正常启动， grub 下划线 main 会调用到 grub command execute normal， 最终呢会调用到 grub normal execute 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会调用 grub show menu， 顾名思义它会检视出刚才你选择那个操作系统那个列表。同理作为老板你会发现，哎，这类的宝典不止一本，经营企业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到底是人性化的呢还是强激励的呢？这时候呢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一旦选择了某个宝典，启动某个操作系统，你就开始调用 grub menu execute entry， 就开始解析并执行你选择的那一项，接下来你的经营企业之路就此打开了。例如里面的 links16 命令表示装载指定的内核文件并传递给内核的启动参数，于是呢 grub command links 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它首先会读取 links 内核镜像头部的一些数据结构，放到内存中的数据结构来并进行检查，如果检查通过就会读取整个 links 的内核镜像到内存。如果配置文件里面还有 initrd 命令，用于为了将来启动内核的时候传递 initramdisk 的路径，于是呢 grub command initrd 函数就会被调用，将 initramfs 加载到内存中来。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接着调用 grub command execute boot 才开始真正的启动内核。好了，这一节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启动的过程比较复杂，我这里画了一张图让你比较形象的理解这个过程，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张图，建议根据我讲的你自己梳理一遍整个过程，做到不管是从流程还是细节上都能够心中有数。最后呢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 grub2 是一个非常牛的 Linux 启动管理器，请你研究一下 grub2 的命令和配置，并试试通过它启动 Ubuntu 和 CentOS 两个操作系统。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困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本节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